迎来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点钟。在声音纺织机的现场，常常会邀请到一些我很喜欢的朋友，有些是新朋友，有些是老朋友，而且这种老朋友都是老很老的，不是说你年纪，是我真正是很久的朋友。之前有介绍过球球嘛，就是他小时候跟我一起玩弹钢琴，后来他成了一个钢琴家， 真的。 然后我很荣幸介绍我另外一位小时候的童年玩伴许佩成。Hello， 你好。 嗨，光夏，各位听众大家好。 许佩成是一位非常棒的画家，在我们小时候，也许等一下可以多来聊聊小时候的事情。然后为什么同样的一个童年，同样一栋公寓，同样的一个午后，却有一个小朋友却可以长大还可以画出这么美的画，这么美的图像。 不会啊，同一栋公寓有一个非常杰出的音乐工作者就在我们家楼上 但是我觉得艺术之间也许是相通，但是每个人真的擅长领域跟使用的媒材也是完全不同的。许佩成这次来到节目中也是第一次来声音纺织机。 对啊， 然后我发现你都有在听。对， 有 然后我发现你选的音乐我也都好喜欢哦。 是吗？ 对啊，真的很期待。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画家许佩成来跟我分享他喜欢的音乐跟他的绘画世界。看一下今天的这些音乐曲单，我猜等一下有很多听众要写信来问。不过没关系，我们先一首首，然后把它听完。比如说像面要放这首曲子，可能很多人知道，然后我知道它就是因为温德斯电影里斯本的故事，就是圣母合唱团。 对， 我知道许佩成你也是很喜欢旅行，所以你真的有去 很喜欢旅行，可是要看自己的经济状况来决定旅行的长度跟到哪里。对，里斯本其实我没有去过。对，那个想象完全是从这个电影而来的。对， 我去过一次吧，在5、6年前。那真的就是我就是因为那个电影所以才喜欢开始录音，就是我觉得大学那时候看了以后就会后来就买录音机到处录音，想学里面那个到处收音的那个收音师。 真的啊。那部电影我看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很沉闷的电影，对不对？ 很好看啊，很沉闷很好看。 可是重点是我觉得那个录音师那个角色你刚刚说的，我看到那个角色我一直投射到雷翔老师身上，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而是投射到我爸身上。 对，我觉得那个角色好像那个表情的感觉好像。 可能是因为他们都喜欢在街边收集事物，录音师他是打开麦克风收集声音，而画家他是在街角迅速的绘写他所看到的景象。我自己是没有这样投射，我只是因为我本来就喜欢音乐跟声音。那我记得去里斯本就是阿玛法区那区就是录音师在电影里面收到很多声音的地方。没想到我到了那边，我竟然打开了我包包，我果然又忘了带我的录音机这样觉得很典型我会做事情。那许佩成，你刚刚提到就是就像我爸他喜欢摊开画本在随处速写，那这是我很熟悉的一种创作的方法，就是因为我看我爸是这样。那对你而言你会这样创作吗？ 身为雷老师的 学生， 对我是他小朋友的时候跟研究所我都分别上过他的课。身为他的学生，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画家应该都经历过这段时期。对，就是 打开自己的感官，然后不停的去描绘看到的东西。那可是我不像雷老师，他是这么常年的在这个方面去画。对我来说，可能创作很多的部分反而是可能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音乐，或者是文学透过文字、或者是电影影像的转化，然后成为我自己想要完成的一个一幕幕的画面的一个感觉。对， 了解。对啊，刚刚提到就是许沛辰是小时候，我记得可能幼稚园国小的时候就跟我爸、 更小，国小以前， 国小以前就 对 来跟我爸学画画。 对，启蒙老师就是我的就是美香老师。对，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圣母合唱团》。 好， 你要介绍吗？还是我们就 直接听？ 好，来听看。刚刚听到这是圣母合唱团的 作品我们第一次听到就是在温德斯电影里斯本的故事里面，然后那个女主唱 Teresa 好像真的就像天使一样在一个幽暗的房子里面，然后就是如此充满光亮的歌声也吸引了那位录音师，然后这也是我们的朋友许佩成今天带来的音乐。许佩成是一位艺术创作者，我就在讲说我们认识这么久但是都没有机会邀你来节目，然后这次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声音跟视觉转换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就是因为毕竟电台就是还是一个声音的媒介，但是作品的话你特别是视觉艺术作品，如果观众没有看到的话比较难去猜想到底那个样子是什么。 我觉得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小孩，然后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然后我非常清楚记得他第一次接触到风吹到脸上的那个感觉，或者是他听到他怎么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在叫，原来是鸟在叫，因为他第一次听到，然后很多感官都是他第一次所碰触或者是感觉到，然后我跟着，因为那时候我很多时间陪着他，然后那个时候我好像重新跟他感官了一次这些所有 经历， 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理所当然的世界，对，然后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其实我们对于不管是声音或者是图像这样子的一个转介，其实就是用非常像小孩子的那样子的状态去感觉，其实你很容易就会进入到一个你可以去描绘的一个，就以我来图像创作来说的话，那样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然后进而你有可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你的作品的感觉。 我了解你所说的，因为姑且不论乐评人或艺评人说些什么，创作人他对于这个作品的想象通常都是来自他每一次碰触这个世界都好像是新的一样， 对 对， 然后就是一直保持那种好奇跟新鲜，然后就像你说就像孩子一样， 对对，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并不会越看越简单，反而是越看越有趣跟复杂， 对，当然不见得都是美好的了。 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因为我发现你的作品里面有某些幽暗的部分，因为我有贴一张你的图在今天的粉专上面嘛。好，那个好套去另外一个来宾李奥说的，就是我们砌了一块粉砖粉丝砖，然后上面我们会常常会贴一些就是本集来宾的一些相关资讯，那我今天贴的就是你的绘作，其实那幅绘作已经算是我觉得算是很恬静的了，然后你有很多东西都是感觉像是处在一种静止状态，可是有微微的移动，比如风飘过，或是蝴蝶的飞过，对啊。 我觉得现在的创作来说，因为现在是一个影像资讯非常爆炸的时代，然后很多的影像，比如说以我的小孩来说，他很喜欢看那个玩具的开箱文，对，就是看到别的小朋友在 YouTube 上面玩玩具，他就觉得他玩过了这些玩具了，他经验过了， 对， 然后可是我们在绘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那个想象的过程当中，真实跟虚幻其实是常常会交错在一起，对，我们可能会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来面对绘画，可是那个感受却是虚幻的，对，然后 所以这就解释了，虽然我们身处在阳光明媚的午后，但是我们作品里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幽暗存在。下面这首歌是也是我们好喜欢的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你要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从那个阿莫多瓦他自选的一些他很喜欢的音乐的一个专辑里面，然后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基本上我今天选的音乐大概就是会让我起鸡皮疙瘩的一些音乐，对，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歌唱

compares to you. 这首歌是演唱人怎么听都像是一个，就像许佩岑说的，好像就是一个蓝调黑人女歌手，事实上她是男性。 对， 声音怎么 好好听哦， 对，好好听， 每次听都鸡皮疙瘩， 真的耶。嗯，这是阿莫多瓦的电影，他没有用在电影里，可是他说他在拍电影的时候，这些歌都常常会给他启发。 哦、真的、 啊？嗯，所以那一张选集就叫就是阿姆多瓦的 List Collection 之类的。我觉得好像跟你刚刚提到你的创作方式也有点类似，就是你是从文学、电影或者是音乐当中获取不同的想法， 对， 然后自己再重新整理成视觉的表现。嗯嗯， 对，就是。比如说我常看电影，然后电影里面有一些画面，我最常注意的其实是电影的空景，就是比如说像岩井俊二、或者四肢愈合，他们在描述一个人在非常非常悲伤，或者是那种心的破碎的那样子的时刻，他往往镜头就会带到一个完全无关的树梢飘动的那样子的空景。然后那个空景我觉得就很有想象空间。然后我的画里面的场景其实非常像一个逐渐淡出的电影的最后一幕，或者是一个空景这样子的画面。对， 哇，听许佩岑这样讲，我觉得越来越好奇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跟他聊他的艺术创作，以及他带来这些我觉得都每一首都好想把它笔记下来的音乐。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李光夏。我们在每个礼拜请来的好朋友，有些是我新认识的朋友，有些是我真认识很久了。比如说今天的这位来宾许佩岑，到目前为止放的音乐都超级好听的，然后而且我们好像，我必须承认，我真的很少跟你这样坐下来好好聊聊天。 对，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真的很亲近的时候，大概是10岁以前， 对，就是学龄前那段时间。后来我们都搬家嘛，对，就各自大概一年见个几次，顶多。 对，因为家人的关系，会我们去你们家玩，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以后，就是知道你在从事艺术创作，那我也在做我的事情， 对。 然后，可是我发现今天这样听你放的音乐，跟我们谈的一些话题，发现虽然很久没有 真的没有真正好好聊聊创作或艺术这件事情、嗯嗯、可是很多想法是很类似，就像你刚刚提到一点、嗯、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你的创作你说很像是电影里面你很喜欢看电影的空景， 嗯 嗯, 嗯，对， 就是反而是很多人都着重在剧情啊，或是着重在我不知道配乐啊或者什么、嗯、可是对你来说你反而对于那些电影移开人物的那些场景是最好奇的吗？嗯， 对，我觉得那个那样子的空场景就是会让我们有一个延续那个情绪的一个空间。 嗯， 对，我觉得绘画跟音乐或者是文学等等，它基本上都是一种对于情绪的一种反刍，然后他透过这些情绪他可以也许看到的人他可以有一些共鸣。 嗯， 那些共鸣可能往往其实我觉得都是在那个空白的部分。 嗯嗯， 比如说你的歌里面有很多啦啦啦啦啦，我觉得那空白的，对，没有歌词。那空白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往往就是一个想象力可以去延伸的地方。对， 嗯, 嗯， 最有趣就是其实这些空白部分是无法言说无法论述的。 对对对 对, 对、 嗯、这就是最神秘之处。 对，我觉得那也是艺术最好玩的地方。 嗯，我们再来听一首你带来的音乐，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年轻期超爱，我们都对这个导演，就是我们说那个什么 Sorrentino。 对对对对对， 哇，他也年纪，你说跟你差不多，然后相仿， 跟我同 年欸，对，但是他拍过《绝美之城》啊，《年轻气盛》嗯嗯嗯嗯，想说那个影集《年轻教宗》，他最近好像有部电影正在上映， 哇，太好了， 嗯，然后你要谈谈就是这部电影吗？ 嗯，我觉得这部电影，它虽然名叫年轻气盛，可是真的可能需要有一点，这样讲有点不太礼貌，就是有点年纪的人，看得会非常非常有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提到的包含了人与人的关系，还有艺术家如何去面对艺术这件事情，还有当然还有亲情，对，其中非常多段落我看的都是哭到不行，对，比如他跟他女儿的关系，就让我想到我们跟父亲之间的连结，然后还有艺术在无以为继，或者是你遇到一个不可逆的生命的一个 转折的时候， 那艺术对艺术家来说，或者对一般人来说，那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义，或者是它可以带给艺术家自己什么样的生命的救赎？ 这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我们都还在面对这个问题嘛。对啊， 因为我不知道听过，好像是哪一个艺术家，好像他当他知道某一件噩耗之后，他做的事情是穿上外套走出去听一场音乐会。 哦，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自己做创作的人也知道，当你在面对到现实世界的时候，那些冲击其实不是你当下可以去反应的。通常我们都需要很多时间去，我不会说是跟潜意识沟通了，我只能说你需要一些时间去做一些过滤或筛选之后，你才能够连接到更大的意义。那好像创作者的某些使命就是在负责述说那个背后的意义，给自己然后也给他人听。 对， 然后这个年轻气盛这个电影里面有讲到，我觉得也有讲到类似的东西。那但是他们这些艺术家，比如里面一个导演一个音乐家，他们都是差不多七八十岁的人了， 对，就是晚年。对， 然后已经功成名就，但是要再次的进入创作的阶段，或面对过去自己作品的时候，相对应于真实生活身体的衰败种种的。好啊，我们来听这首。我是不是讲太多了？因为你刚刚讲，突然就觉得我也好想讲。 对， 我们来听这首 Simple Song、yeah. David Lane 的配乐。 听到这是来自电影《年轻气盛》当中的一段 主题音乐叫做 Simple Song、然后作曲人是 David Lang、他据我所知还是为了这部电影特别写的，因为里面的那个 年老作曲家的角色，就是女王一直希望他可以为他的这个生日到御前再次指挥他写的这首曲子，他就是不愿意、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哎呦，要起鸡皮疙瘩，觉得这个电影真的 好 看， 好 难看。今天请到许佩成，我觉得我们就这样听音乐吧，然后也许有想到什么就可以继续稍微聊一下创作的事情，要不然我们两个讲得太激动会不会你很好，我发现你讲很好，可是我发现我为什么突然话多了起来、我要让来宾多讲一点。下面这首呢佐佐木直子，你喜欢他？ 其实我忘记我为什么会听到他的音乐。然后我以前上，我有时候会在那个社区大学教课，然后我通常会有一堂课就会放音乐给他们听，然后他们听了音乐之后，他们很直觉的画出他们听了音乐的图案，透过颜色啊、线条等等。然后我通常都会放这一首，因为第一个我们可能听不懂日文，那第二个呢，他的声音是一种，有一种很像你早上起来被窗外的阳光然后晒醒的那种苏醒感，虽然淡淡，然后好像有一点点哀伤，可是那个情绪很容易会让你转化成为一种色彩的感觉，对。然后我选的这一首，刚好今天是母亲节，然后他是描写母亲的爱这样子的一个句子。 好，我们就来听一看，就是就像许佩成说，如果你喜欢画画，说不定你就听着这首音乐，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图像上的一些想象跟暗示。我来听这首叫做 Mother's Love。 叫做妈妈的爱，然后演唱者叫做佐佐木直子。对啊，我们刚刚讲到说今天母亲节好像放这首歌，但是你说其实这个歌者他母亲是很早就过世了。 对，有种追忆或者是想象母亲温暖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对， 母亲的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不论在哪里， 或者不论母亲每天都在骂你 不论母亲是不是鳄鱼。你有看到那个笑话吗？就是壁虎一不小心掉到鳄鱼池里，然后在生命垂一时很危急的时候，他就突然灵机一动，就抱住鳄鱼说妈，母亲节快乐 你这段话感觉不太像雷光下 鳄鱼就说哦，你怎么瘦成这样子好，总之这是献给母亲的，不论母亲在哪里，然后很祝福。对啊，母亲爱永远会在的。 对，祝雷妈妈跟许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觉得很好玩一件事，就是以前我雷老师跟徐老师指的是你爸跟我爸， 对， 现在我们都莫名其妙被人家叫雷老师跟徐老师，觉得很不习惯， 超不习惯。 对，上面这首歌也是我们都觉得很棒的一个导演失之愈合。你说这是他的无人知晓夏日清晨的一段音乐， 一个配乐，一个音乐音乐歌曲。 因为你刚刚讲那个剧情，我又快掉眼泪了， 很恐怖哦，这个很恐怖。 因为我一直没有继续看，但是真的是很动人的一部电影。 就是最近他的作品是《小偷家族》， 对， 我觉得《小偷家族》的结尾是温暖的，对，当然中间有一些也是一种破碎的状态，然后可是无人知晓，真的是一个恐怖片。对，就是他，而且他是真实事件所描述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个这一段音乐响起，然后这个歌手他叫顿龙子好像是。很巧的是他在里面也有嘎一脚，就是演那个在军情里面他演一个便利商店的店员，因为那个四个孩子的最小的最大的那个大哥，他必须要负责帮他其他的弟弟妹妹找食物，因为他们彻底的被母亲抛弃了。那他找食物的过程可能就会去便利商店捡那个过期的食物或者是等等。那个这个歌者他在电影里面就演了便利商店店员的一角。这首歌在最后他的最小的妹妹过世的时候，然后缓缓的淡淡的音乐起来，然后歌者的声音其实没什么配乐，然后中间有很长的一段啦啦啦的声音，好可怕，就是那个整个电影的故事的画面就不停的在转动，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失之愈合就想说他很多故事真的都是来自取材是真实的题材， 对， 也从他早期拍纪录片然后淬炼这些生活经验跟观察，我们就来听这首《无人知晓夏日清晨》片尾的这首《宝石》。 对。 しみ出た黒い空に今夜も星は輝くだけ、やがて来る春の光、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艺术家许佩辰，现在时间交给你。 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雷光夏的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叫做《时间的秘密》。里面有一首歌呢，叫《昨天晚上我遇见你》， 我梦见你， 哦，梦见，哎， 遇见你是演唱会名 字，我搞混了。对啊，顺便说一下，雷光夏的演唱会5月25号开始。 开始卖票，因为我不知道他会选这首歌，但是我觉得感谢你这么那个支持我，所以这首你说，这张专辑反而是你最喜欢的。 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 真的吗？ 对， 因为它里面很多其实就是比较意象式或是没有歌词的东西。 对，就我刚刚讲的这种东西，就很容易让我有一种转化的作用。对，然后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我记得有一句歌词，我听的真的是非常有感觉，就是会让你鸡皮疙瘩整个起来那种。就是你是否成为你想要的样子？是这一句吗？ 对对，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个他好像是在对某一个人的提问，或者是说他不管是旧事或者是等等，他就是一种问候。可是我觉得那个其实对自己的一种提问，就是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你以前觉得你想要的那个样子？那通常因为不是嘛，所以我们就会很伤感，对吧？非常喜欢。那中间那个间奏很棒， 对对 ，Uri Ken 弹的， 对 对， 他真的很，应该算是把这首歌整个的气氛又带到另外一个状态。我觉得 很像，就是有两种声音的主唱在进行的感觉。对， 很感谢吴宇凯，好，谢谢许佩辰选这首，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昨天晚上我梦见你》。 遇见 尝试着阅读梦却被海水灌满，我看得见你在流泪，可是泪在海水中显得不清楚，当浮力消退，故事就降落成真实。 这首歌叫《昨天晚上我梦见你》，然后就是许佩成选曲。 是，你光下在害羞中。 对，我发现原来 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门槛，我好像不太适合讲自己的音乐，因为创作谁会觉得好像是你跟一个抽象的东西取得联系了，然后那抽象又私密，所以当你要再去诠释它的时候，总觉得好像没有多余的语言可以去回应它了。然后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创作者你总是要面对把你的作品呈现出来的那个过程。许佩成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因为你的展览就是画展，就是叫一件很小很美的事，最近在展出中。可以上你的脸书去找这个相关主题，对不对？ 可以， 就可以知道时间啊地点。现在已经开始了， 开始到这个月月底。 OK， 对啊，所以如果想多理解许佩成的绘画作品跟他的这些艺术的想象的话，欢迎可以大家搜寻。但是你的配有点难写，是一个你要怎么介绍的名字啊？ 我活了四十几年，我还是没有办法介绍我的名字，这是我爸爸的阴谋。 因为你的配是方，左边是一个方。 就反正随便啦，叫侯佩成的佩也可以，因为那个没有办法描述那个字，对， 简直就像一幅抽象化的名字。 真的 啊，诚是诚， 诚实， 诚实的诚。 对， 一件很小很美的事。然后在这个画展里面，你应该算是把这几年的一些创作呈现出来吗？ 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对，我大概节奏大概是两年左右会有一个个展的发表。 就是以油画的形式呈现。 对，主要是以油画的形式。 那想问，我觉得如果外行人也许会想知道，就是为什么是油画，为什么不是我不知道粉彩，或是为什么你喜欢油画这个质地？ 油画还是在以西方绘画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当然现在来说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手工业了，就是你还是要用手绘的方式。可是油画它相对来说一个可能性很多，然后它的稳定性跟保存的方式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媒材，以目前的媒材来说。对，然后油画它可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像一种文字的书写。它就是一种一层一层可以 笔触 堆叠上去的那样的感觉。那其他媒材比如像水彩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一次性的媒材，然后油画可以表现比较那种细腻，然后 就我刚刚讲堆叠那样累积时 间 感， 它比较 3D 的感觉， 对，时间感，然后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我吧，对我来说。 嗯，然后里面的题材也都像梦一样，或就想说那个空景一样。然后不过我们刚才听音乐的时候，你有讲到说你之前去上骆以军的小说课， 是 骆大，你真的嗨，他有在听吗？所以你觉得你得到了些什么？ 我觉得 一个画家去听小说课，得到的是 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很喜欢听故事的人，就是比如说像我的父亲跟雷老师，他们都是超级会说故事的人， 没错， 对，那我从小就非常习惯被故事所穿越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很喜欢念小说，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养分都是从那边来的，而不是从艺术史上，我艺术史其实很烂，对。然后透过这些文字跟故事的穿越，然后我在骆大的小说课里面，他是一个超会讲故事的人，其实他讲的故事其实我们常常往往在他的书上已经看过了，可是由他自己在描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那种说书人的魅力，对，就是从他的语言里面，你可以更把那种时间跟空间的场景，那交错的那种感觉更明显。 然后你有提到说他说过，我们这一辈的创作人，或者我们这辈人其实是经验匮乏的一代。 对，对啊，因为像我们父亲，或者是比我们父亲更长的一些艺术创作者，在台湾。他们也许经历过，就我刚刚讲什么白色恐怖啦，或者是 大迁徙啊， 对，从中国到台湾的大迁徙，这种非常巨大的时间空间的替换，或者是比如说像，我的祖母他们那一辈有很多那种家族的幽微的那种故事，其实那个都不是我们这一辈所真的面临， 对， 或者是我们 体验的， 可以体那个体验都是一个。透过叙述或透过文字，我觉得我刚刚就是看别人的故事流自己的眼泪，那样子的体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一辈或者是也许我们之后的创作者那样子的创作层呈现出来都是一种集体的既视感，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梦境的感觉， 大家都一起做同一个梦， 对啊，好恐怖哦！ 就在那个 Matrix 里面，你看连角这个，大家其实都会有些，因为 对， 都是透过这些集体的理解去理解这个世界。 对，现在网络的时代，我觉得这只会更严重。 真的， 那个，对啊， 话说呢，文青这种病人，人家都说生个小孩就好了。因为我知道许佩成，就是你说你现在有两个小孩，一个还很小，才一岁， 跟四岁， 就是我常会觉得是最可爱年纪，可是对爸爸来说是一个吵闹的年纪。 可爱啊，还是很可爱。就是他，我每天都处在那种失恋跟初恋的状态。 怎么说？ 对，我的女儿就是。他一下给我初恋的感觉，一下又给我心碎的失恋感，对的。 原来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 所以下面你要放的这首歌就是一个爸爸唱的，这首歌叫 Baby Song， 而且好特别，是陈奕迅唱的，我不知道他有这首歌 哦，真的哦，我是在广播中无意听到，就好喜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的大女儿刚出生 四年多前，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非常像我想要给女儿说的话，这样的感觉，大家听一看。 然后你说前面这个钢琴好像是陈奕迅女儿 弹的，对 对， 我们来听这首歌。 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 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道歉，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别太失望，我讲的是个梦想，不用太听我们的话，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该怎样对待世界，或他该怎对你，要跟现在一样随心，让你的眼睛和心依然纯净。可惜世界不及你好，原谅我们，我们都还在找，而时间它只负责流动，不负责与你成长，不过你只需要倾听，倾听你的心，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都吹进风里。 听到这首 Baby Song 是陈奕迅的演唱，唱给他的女儿吧。然后许佩岑也觉得作为一个爸爸就是真的觉得很有感觉。然后但是呢，我要说就是你刚刚自己提到说，当然对于小孩的那种感觉就是每天就像初恋又像失恋一样。可是在你的艺术创作中也的确因为小孩出现有一点点不同了，对不对？ 对，就是我觉得当代艺术有温度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去看一些当代艺术，你可能会有一些距离感，那个距离感的时候你根本不得其门而入，这样的感觉，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耐心把它看完，而且现在的资讯实在太多了，就是那个多到你面对一件作品你可能不会用太多的时间去理解它。那我有了小孩之后，我觉得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希望我的作品里面是有温度的。对，那个温度就是比如说我这一次的展名就是一件很小很美的事，其实他是一个美国短篇小说家瑞蒙卡波，我非常喜欢这个小说家，然后他的其中一篇的做文章的名称，对，等一下也许有机会可以聊一下这篇文章。 好， 对， 所以就是虽然你喜欢电影的空景，但是现在在你的空景里面好像开始出现一些人物了。 对，就是某一些小孩的身影。对。 我觉得怎么讲，就是一个艺术家的确就是他的真实生活中你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在他作品里面慢慢慢慢改变的轨迹。那常常当代艺术就像你说的，也许有时候会觉得人们会觉得有点距离，就像当代音乐一样。 对对对对对。 但是最终都还是会回到人的身上，然后在你有了小孩之后，这个感受更明显。我们下面听这首是你带来的，苦海女神龙，为何放这首，好特别。 应该台北爱乐第一次放这首歌吧？ 对，倒是真的。对。 可是我跟你讲，这首歌跟刚才我们听那个 斯考特吉米斯考特的歌、 嗯、 我觉得非常像、 嗯、 非常有灵魂感，因为这是电影女朋友男朋友 插曲、 插曲、 嗯、 非常棒的一首歌、嗯、那个声音那个 vocal、 嗯、 那个跪靠真的是非常鸡皮疙瘩会起来了，真的。 好，我们就来听是唐美云演唱的版本《苦海女神龙》。 为何命这薄，有情风吹到三尺头门，有情月照阮的行情半心光，流浪着千里无一个小鸟梦，心头酸心酸孤单路，为何命如此，到男子欢迎女朋友，土鸦文雅优秀，欢喜学风流，无人像我这款心头乱乱想，饮红酒怎又饮红酒，酒为啥人酒醉，为啥人迷茫，沦落在异乡的苦海如神龙，不愿做如风中，偏伴做如风中，醉茫茫怎又醉无奈的路路。 你现在听到的是唐美云演唱《苦海女神龙》的在电影《女朋友男朋友》里面的插曲的版本。我们今天请朋友是艺术家许佩诚，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也着行，交阔也着行，人生的流离变化，失去了生命。我不是小牛仔，我就是女妖精，叹一声，牺牲一款命。随命放下着流浪，愿做好娘子，无情的环境逼阮坠落黑暗城，风尘的女妖精，啥人要娶做无惊，叹一声，牺牲一款命，虽然无虽命。 欢迎回到有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请到朋友是艺术家许佩诚。许佩诚的作品《一件很少很美的事》是来自你说这个画展的名称是来自于瑞蒙卡佛的作品。然后你说刚刚说想聊一下这本。 对，其实我一开始这个展览的 因为我都会自己设定一个主题，就像写小说一样，然后接下来就是发展各种不同的图像，透过这样的主题去延伸。那原来我的主题是想定义在既视感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 déjà vu 吗？ 对，哦，你会讲法文， 这不是大家都会讲， 我会 讲法文。 好 ，OK， 就是曾经，你好像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可是那个场景是你似乎似曾相识的那样子的感觉。我很迷恋这样子的感觉，我很想透过绘画来表现这些画面。然后后来我读了瑞蒙卡冯这篇《一件很小很美的事》，然后他大概就是描述一个母亲他失去他的孩子，因为一场很不可思议的车祸，然后经过昏迷失去他的孩子。可是失去之前呢，他在蛋糕店订了一个蛋糕，因为他孩子的八岁生日要到了。然后因为车祸，他们都夫妻俩都在医院里面陪那个男孩，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一直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那个电话说，你的史考蒂呢？你是不是忘了他？其实是蛋糕店的师傅提醒他们要来拿蛋糕了。可他们因为非常哀痛，所以他们根本忘记生日这件事情了。后来他的孩子死了之后，他一直不断的接到这样子的他们认为是骚扰电话，说你的史考蒂呢？你的史考蒂怎么还不来拿？他们就会觉得好像是死神在呼唤的感觉。后来那个妈妈突然想到，啊，是蛋糕店的师傅打来的。他们就在半夜冲去那个蛋糕店兴师问罪，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知不知道我的孩子已经死了？然后那个每天工作15个小时，然后疲惫不堪，然后年纪有点长的蛋糕师傅就叹了一口气，就那他非常善于描述那样的场景，然后就把桌上腾了一个空间请他们这对夫妻坐下来，说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然后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无端卷入了这个事件，我非常抱歉，可是你们可以坐下来，我泡一杯咖啡给你们。这个时候呢，吃是一件很小很美的事情，容我把我的现在一些热面包刚出炉，你们吃这些面包，你们现在一定很饿了。对，然后这对夫妻呢就坐下来，他们觉得面包好好吃，他们突然觉得好饿好饿，然后就把这些不停的把他刚出炉的面包一直吃下肚，然后一直听这个面包师傅阐述他这一生这个平凡的人生在怎么，他们就一直聊到天亮，结尾就是这样。就看那个结尾，你会觉得你这个人被温柔的托起了，很像一个速写的淡彩。对，然后你被真的深深被疗愈的感觉，因为他的描写都是一个美国非常中产阶级那种疲惫的父母，酗酒的家庭，就是很不堪，就是也没什么大事的一个日常这样的一个场景，可是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安慰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对啊，其实就像刚刚讲说到底艺术力量是什么。就像这样一篇小说， 对， 然后会在你特别的时刻有什么东西可以真的 触动 你或抚慰你。那在小说里面讲的就是食物，就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像让他们突然回到日常的那个时刻。好啊，但那大家有空还是要去看一下阿许拜成的作品。我刚刚说到我们是算是童年玩伴吧，其实你跟我妹，然后我跟你姐，我就是比较四个 两岁之类的， 对，就都玩在一起。然后我也很感动，在多年之后我竟然可以跟这个小鬼弟弟听他讲这个，哇，很棒的一些艺术创作。 其实说起来，我的音乐启蒙应该是小时候你不停的在楼上 传来的练钢琴的重复的音符的声音。 有，因为你们住一楼，然后我们住二楼。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后来才搬过去的嘛。然后你家还有养一只狗，我还记得叫达利。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他叫达利，因为他是个画家。 哦、他叫达利哦。 对，他叫达利啊，那只大狗。后来过世的那个大狗叫达利。以前我们都还会，因为我们在二楼，我们还会用那个跳绳绑东西下去，希望让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达利呢，他只要一抬头看我们，他就打喷嚏。 哦，你都记得这个细节。 对，我记得是这个。然后你记得的是我弹钢琴，然后我妹穿着轮 鞋 在 声音 二楼溜冰。对，那个时候还记得，因为我不喜欢练钢琴。然后我爸妈出去的时候，他们说好你要练一个小时。 嗯， 然后我妈有一次竟然还交代你妈说你要听光下是不是弹了一个小时。 真的假的？ 我觉得好贼哦，怎么有这种啊。 难怪后来你们要搬家了。 然后你妈还真的就执行。 我妈是最乖的那个， 就是哦，光下没有哦，可能只有35分钟。 对， 童年往事。我们下面听到这首，应该有点又有点像我们这个年代的共同记忆，是罗红武的歌。 是， 嗯，你为什么要放他？他超帅的 啊！对呀、啊，好棒、嗯，他的 vocal，、嗯、我觉得到现在无人能及，在台湾的声音上面，就是。这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常常不停的重复听的一张专辑 《 坚固柔情》，然后他的声音非常具有穿透力，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当时是一个很前卫的 做法， 其实现在听起来其实还是一点都没有落后的感觉。对，我常常是看着小说，看着莫名其妙的小说，然后听着这样的音乐，在大学阳明山 哇， 对，度过了很多时光。 太阳总是照着月亮，这是罗红武的专辑《坚固柔情》，不能错过一张很经典的专辑。许佩岑带来的音乐。好，下面这首歌要我们介绍一下吗？叫一二三四吗？ 哦，这是一个，其实我对这个乐团一点都不熟。我会知道这首歌是因为我有一个，我很晚才去念研究所，快四十岁才去念研究所，然后念北艺大，然后那时候认识一些就是奇形怪状拥有各种天才天赋的年轻的比我小一轮年轻的朋友创作者，那其中有一个我们有时候会看看表演啊，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同学，那这个同学有很特别的一种流浪的灵魂，那后来他我们各自毕业以后就有各自的生活，然后他后来生命上有一个很大大的转折，也有了孩子，现在当了一个很棒的母亲，当孩子就像一个天使一样，那个转折就是他从此变成一个专职的母亲，对，就是与他以前的生活是彻底分道扬镳，所以我觉得因为这首歌是他介绍我听的，这个乐团，就是这个时候就想起那个时候的生活，这首歌献给我的感觉。 好，我们来听看。 Ever had, make it all better when I'm feeling sad. Tell me that I'm special even when I know I'm not. Make it feel good when I hurt so bad. Barely getting mad, I'm so glad I found you. I love being around you. You make it easy. It's easy as one, two, one, two, there's three, only four. One thing to do, three words for you.I love you. There's only one way to say those three words, and that's what I'll do. I love you. Give me more love from the very start. Piece me back together when I fall apart. Tell me things you never even tell your closest friends. Make me feel good when I hurt so bad. Best that I've had, I'm so glad I found youI love being around you. You make it easy. It's easy as one, two, one, two, there's three, four. Only one thing to do, three words for you. I love you. There's only one way to say those three words, and that's what I'll do. I love you.I love you. You make it easy. It's easy as one, two, one, two, there's only four.Only one way to say those three words. That's what I'll do. I love you. I love you. One, two, three, four. I love you. 这个是这首歌叫一二三四，然后是许佩岑要献给在北艺大念研究所时候认识的那些朋友们。 对， 然后你说你在那边认识好多神奇的天才艺术家， 真的，我觉得你就可以知道说自己的极限在哪里。透过那样子的环境， 对， 嗯。不过我觉得徐悲鸿真的是一个很有，怎么讲，小时候就觉得他就是个很忧郁的小男孩，然后现在长大，我觉得你变得很会表达，因为刚听你这样说下来就被你带着走了，然后而且我觉得 是因为光下的关系， 好好别这么说。然后这首 Prince Purple Rain，所以你也有狂野一面哦。 其实这首歌是他前几年过世的时候，然后我就特别把这首歌找来听，其实我以前不是特别喜欢他的音乐，可是我听到这首歌，然后看他现场的那个影片， 对， 我觉得这个人有太强大的能量了， 他真的是天才， 我觉得好可怕，就是我那时候听完整个鸡皮疙瘩，整个都，尤其是他那个中间吉他那个间奏，因为这个吉他对于来说，整另外一个 vocal， 对， 就他整个声音的延伸，透过那个吉他。太不可思议了。重点是像前几年 George Michael 也过世， 对， 然后我在画画，我的画上课的时候，我就会放他们的歌给学生们听，学生们居然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这是时代的眼泪吗？对， 时代的眼泪。我们就来听 Prince， 这是绝对我们都不会忘记的这位天才音乐家。 Purple Rain。 这是 Prince 的 Purple Rain， 那就是经典， 经典。 希望八零后的各位还是要认识一下，假设老音乐，但是却我觉得应该这些东西是会一直闪闪发光的。 对，我觉得那个所谓经典，就是可以一直一直存在在这个时代的感觉。 很高兴今天许佩诚带来，就是每首都有不同的故事，而且我觉得不只是音乐故事，还有你对创作的这些理解。然后因为你的这个个展正在展出，也许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许佩诚的作品。然后最后这首 Creep， 你说你只是想放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种魅力，那个魅力就是透过那个音乐，你还是可以很像一种进入一种创作的状态。 对， 我觉得创作者都会有一种节奏，那个节奏就是在那个状态里面，你的感官就会非常敏锐。对，透过这些就可以有一些想法。 而且我觉得很荣幸，就是音乐好像是可以在随时随地陪伴大家的，就是比如你画画的时候，或者也许现在大家正在比如说在车上，或是正在无所事事中跑步，都可以陪伴大家的。 对， 我也希望许佩诚下次再来玩吧。 好啊， 那也祝大家今天周末愉快，母亲节快乐。拜拜。 Perfect body. I want a perfect soul. I want you to notice when I'm not around. So fucking special. I wish I was special.But I'm a creep. I'm a winner.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Special. I wish I was special.